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9号星期日，农历2月22，北京晴见多云，19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调低经济增速预期，加码科技创新投入，江苏聚力创新构建发展新格局；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解读中国经济，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超过260家企业入局共享汽车，找车难停车难，考验公共管理； 线上提供130万个岗位信息，线下举行600场招聘会；第四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启动； 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 食药监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进口药上市流程将简化。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6年科技创新在江苏发展中发挥重要支撑引领作用，江苏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1000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8.5件，区域创新能力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科技进步贡献率更是达到了61%。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创新发展格局正在江苏形成。央广记者杨明、姚东明、景明报道。 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11月发布的数据，江苏、广东、山东、北京和浙江5省市2015年研发经费支出均超过1000亿元。2016年，上海的研发投入也接近1000亿。有分析认为，这正反映出发达地区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江苏去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8%，江苏省提早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牵头承担了3700多个国家科技项目。去年有51个通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位居全国第二。目前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已达90%。徐工集团去年研发出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等行业顶尖技术。董事长王民说，坚持创新让徐工夺回竞争优势，再度步入增长。 不断地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速技术改造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一些高端的跟美国人长期占有的大型矿山机械设备，徐工不仅生产出来，而且大批量出口。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是江苏推进科技创新的又一重要抓手。江苏支持地方先行先试，建设高新区科创园和工业园，构建高端创新平台。去年省级以上高新区总数达46家，其中国家级16家，居全国第一。县级市丹阳市承担了20多个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快速发展，碳纤维、高性能合金材料、高端装备等支柱产业形成规模。去年科技小巨人企业纳税同比增长43%。丹阳市科技局副局长王小南说，市级科技发展专项基金每年都大幅增加， 能再扩展别的经费可是减，这个经费从来没减过，每一年40%增幅增长， 每年 40%增幅一直增到了1.7亿，我们一两笔钱，对吧？到了这个规模。 江苏还重视从体制机制上为创新松绑，向创新要发展动能。去年江苏推出科技创新40条，规定推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取消行政级别，成果转化收益全部留归高校院所，不再上缴国库，植物发明成果转让收益用于奖励研发团队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最近又出台政策，支持各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发展环境，重点保障用人主体的人事管理权、人才评价权和经费管理使用权。尽管江苏区域创新能力已连续8年高居全国第一，经济发展活力不减，但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还是一再强调，要继续推进发展理念、体制机制等创新，巩固提升实体经济优势。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让改革创新贯穿全省一切工作，成为江苏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转型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30%以上。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将有效减缓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当前有人将世界出现的包括难民潮、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完全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全球化我们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看，它带动了全球繁荣、 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当前逆全球化的思潮抬头与全球的低增长困境是分不开的。 从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到加入世贸组织，再到成为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积极推动新一轮经济转型，同时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降低，转向更加依靠消费、服务业和创新驱动。王一鸣表示，中国应该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它会提高全球的市场需求。中国转向创新发展将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国转向绿色发展，减排降低能源消耗，它的边际效益对全球绿色的贡献也是最大的。 王一鸣说，今后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多双边投资贸易体系，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全球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增强全球经济增长包容性做出新贡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且二手房市场回暖迹象明显。从前天开始，北京、石家庄、郑州、广州、长沙等地再度收紧限购令，新一轮楼市收紧政策开启。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最新发布的政策显示，居民家庭名下在北京市已拥有一套住房，以及在北京市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80%，暂停发放贷款期限25年以上的个人住房贷款含公积金贷款。北京市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陈志， 仍然是保护首次置业的或者自住性需求的购买普通商品房需求的，这样子你的门槛其实并没有被提升，仍然是执行35。对于已经买过房的，特别是购买非普通商品住房的这样的家庭，你要量力而行。 而广州的新政也明确了，只有无房无贷者才能30%首付购房，有房无贷款记录和首套房贷还清者首付升至最低50%。除此之外，将外来人口缴纳社保的年限提高至5年。至此，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全面进入认房又认贷的步调。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这将对改善型需求购房者的非理性加高杠杆起到明显抑制作用。 这些换房他因为承受过房价上涨的好处，撬动杠杆的积极性比较高，所以它是房价上涨的一个推动力，或者说一个主要的市场的构成行为。但是在这个认房又认贷之后，这部分人群他的加杠杆能力就会减弱很多。 而石家庄版政策主要是从购房资格上入手，贷款政策只针对公积金贷款，与石家庄类似，郑州此次出台的政策也并不是从收紧购房者银根的角度出发，而是针对非郑州户籍居民在郑州购房，规定凡属补缴且补缴日期在2017年3月17日之后的社会保险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不再作为购房的有效凭证。而长沙虽然也有了认房又认贷的政策设置，但不同人群间首付比例阶梯较小，调控政策密集出台，能否让部分城市的楼市降降温呢？对此，张大伟表示， 出台认房又认贷的城市，它的房价肯定能够被抑制，而且不排除之前涨得比较快的区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价格回调的可能性。 但张大伟同样也表示，热点城市的房价上涨虽然可能受到明显的抑制，但大跌也不太可能， 因为整个信贷资金的总量数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从这个购房需求来看的话，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共享汽车模式有逐渐兴起。据统计，全国正在运营的共享汽车企业已超过260家。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共享汽车也遭遇找车难、停车难等问题。共享汽车究竟能跑多远？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日前，共享汽车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多地试水，然而发展的同时，共享汽车也遇到了找车难和停车难等问题。已经开过20多次共享汽车的老司机张先生表示， 有一次啊，我从鼓楼那边打算去南站坐车出差，结果呢，软件一注册提示我北土城那边有车，到了北土城那取车一看，只能在北土城附近几个停车场还，想去南站还还不行。 这种定点存放的方式虽然规避了违规停放和过度占用公共空间的问题，但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不便。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将推进北京分时租赁汽车网点布局，年底前分时租赁汽车预计将达到2000辆。同时，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也已计划将23环40多处高架桥下的空间进行改造，作为共享汽车租赁点，设置停车位和充电桩。在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市场出现一些乱象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共享汽车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发展得更为顺畅，也给公共资源的管理和调配以及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带来新的考验。福建省搭搭用车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陈共普 说，你要做到的说充电点要够多，停车位足够，这点的话要跟政府部门这些配合啊，做到说随便地方都有地方充电，这个方面说大家就行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第四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活动期间人社部在15个地区同时启动精准就业服务试点，以提高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匹配效率。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此次联合招聘活动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目前又有超过10万家用人单位将参加网络联合招聘，提供涉及互联网、电子商务、贸易、计算机等热点行业的130万个岗位信息。同时各地还将举办600多场现场招聘。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处长李宏毅， 在高校比较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跨区域就业需求较大的城市设立巡回点，所有参与活动的省市都会在当地举办专场招聘会，主要是发动当地的企业面向当地的毕业生。 活动期间，人社部还将在北京、河南等15个地区开启精准就业服务试点，在对求职毕业生职业能力测评的基础上建立测评简历库，同时依照用人单位需求建设岗位胜任力模型库，匹配对比2个数据库，分别为毕业生和单位双方推送人岗匹配度70%以上的岗位信息或者简历信息。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副主任谢元表示，这将有效提高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匹配效率。 毕业生他还要做一个35道题的测评，得到一份专业的测评报告，能够让他找准自己的职业坐标，采取这种互联网加大数据加智能匹配的，为我们的供求双方提供更加专业的、智能的、精准就业服务。 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北京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要加强高层及各级别沟通对话，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并就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在会谈时，王毅首先对蒂勒森访华表示了欢迎。他指出， 特朗普总统就任之后，通过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正在沿着积极的方向平稳过渡和发展。特别是两国元首上个月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的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我们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加强沟通，增进信任，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从而来确保新时期的中美关系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地向前发展。 王毅强调，中美双方要密切沟通协调，确保下阶段两国元首及各级别交往顺利成功，富有成果。 加强在外交安全、经贸、执法、网络、人文等广泛领域的高级别对话与务实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和阿富汗、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我们还可以在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领域机制内保持紧密的沟通与协调。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影响。蒂勒森表示，美中建交近4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美方愿同中方一道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努力探索拓展更多领域合作。美方愿密切同中方高层及各领域的交往， 愿与中方积极做好两国高层交往的准备工作。双方还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反对美方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贵州省将文化扶贫纳入文化系统目标考核，多举措推动文化精准扶贫收到实效。央广记者陈毅报道。 贵州省南部的惠水县贫困的好花红村，在文化扶贫行动中，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文化成了群众脱贫奔小康的金钥匙。好花红村村支书王恩达： 过去村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种植养殖，劳动力都外出去打工了，现在我们靠文化名片，村里有一半的人返乡发展了。 据统计，2016年好花红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000元，而贵州省北部的镇安县回乡创业的贵州省曲乐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传九，经过3年多的努力，去年上海展会上签订了50万把吉他，订单已经排到了2018年。 展会上就已经签了差不多50万把，可能明年我们也是做不完的，要往18年开始排。 在郑传九带动下，32家吉他生产及配套企业落户镇安，当地3-4万人参与到相关产业活动中，解决当地就业9000多人，带动脱贫3473人。镇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卫： 力争到2017年实现吉他500万把，产值50亿元，解决就业5000人，解决贫困人口1380人的目标。 2016年，贵州省有1.68万个行政村的春节文化服务点建设获得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资金补助，1336个贫困村配置了公共文化设备，大批传承人开始自主创业，实现从非遗传承人到文化产业从业者的转变。 重庆市大渡口区出台措施，配套运用组织生活网络监督系统12371信息平台，重点解决个别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对党员民主评议结果运用不充分等问题。央广记者陈鹏报道。 这个就是我们大渡口区的12371党建信息平台。 12371党员信息平台为每个基层党组织建立组织生活任务中心，定期向基层党组织发布任务提醒，并且将月度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考核。大渡口区党员电话教育中心主任李波表示，平台推出以后，有效地解决了以前民主生活会不定期不定时，对防止以往基层党组织只填表不开展组织生活的问题有良好效果。 现在我们是通过几个方面来保障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组织生活监督系统，它是个实时的，然后还有一个流程呢，就是我们会去抽查，如果你党员没有参加的话，我们这次活动已经及时通过了，我们也会再审，这里不通过相当于没有完成。 赵廷银是大渡口区建胜镇镇党委组织委员，他说从今年开始，镇里每个月都要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新上线的组织生活监督网络用红黄绿灯分别标识任务的完成情况。 我随时在平台上可以看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进度情况。 到了时间你还没有做的话，它就会亮那个黄灯，你如果说的到了那个月底还没有召开，就是红灯。不像以前一样，他说哎呀这个月忙，我就放到下个月去学习嘛。现在就不行了，你不务必在月底之前也完成。 生产百西山泉水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荷尔斯制药有限公司私自篡改产品检测报告，涉嫌虚假宣传，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央广记者乔仁慧、王义群报道。 牡丹江市出产的百西山泉饮用水因宣称硒含量高，对人体有益，在当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不少小区都很受欢迎。然而这样一款以富含硒元素为招牌的饮用水却疑似存在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嫌疑。2016年12月6日前后，国土资源部哈尔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发布声明称，生产百西山泉包装饮用水的荷尔斯制药有限公司在做百西山泉水产品宣传时，未经其同意就擅自把他们出具的检测报告登在宣传栏上，并将检测项目中硒含量篡改提高了100倍。监督检测中心勘察院院长童喜文： 他就把这个硒含量的这个值啊、数值改了之后，改成这个0.055嘛。当时我们发现他已经登了很长时间，按说这种报告是不允许涂改，涂改是无效的。你就是改高了低了，你只要是改了， 那都不允许的。 虽然监督检测中心的声明已经发布了有三个月之久，但是市面上百溪山泉饮用水的销量并未受任何影响。牡丹江市阳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称，正在联合有关部门进行立案并调查，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食药监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进口药上市流程将简化。浙江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使用年限将至，南京上万墓穴处于欠费状态。法国巴黎奥利机场发生抢夺军人武器事件，一人死亡。请听报道。 长期以来，进口药中国上市慢，困扰国内患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景全将其原因之一归结为我国现行的审批制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规定，在中国的临床试验，要求在国外呀、结束了一期临床试验啊，在临床试验二期开始的时候才允许到中国来申请。那么呢，这可能这是啊，制度设计上就要比人家晚那么一段时间。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对于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完成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后，可以直接提出药品上市注册申请。这意味着进口新药国内外临床试验的时间差被大大压缩。业内人士分析，进口新药的国内上市将因此有望提速数年。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在日前召开的宁波市宁海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258位人大代表每人领到了一张实事菜单。经过现场投票，人大代表最终选出了其中10项。在宁海县，这种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已经实施了10年。2008年，该县溧阳镇客运站扩建遭到部分村民反对，镇人大代表最终通过投票确定客运站扩建项目为当年民生实事工程。溧阳镇人大主任邵自立： 原先的实事工程项目的确定呢，是为民做主的，现在呢是由民来做主的，因此呢群众的基础比较扎实。 浙江省近日决定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以此来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央广记者曹美丽宁波报道。 按照南京市殡葬管理办法，墓地使用年限是30年，目前南京不少墓穴使用权已经接近到期。南京隐龙山墓园开园已有28年，园内有各式墓穴5万多座，其中部分墓穴的土地已经接近使用年限。2002年前，墓园的墓穴都采取的是购买完后一次性缴纳10年的管理费，如今这批墓穴很多都已经处于欠费状态。隐龙山墓园经理周丽萍表示， 到目前为止呢， 到目前为止还有30%没有交费用，主要原因就是搬家了，电话号码失去联系这一类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无法进行联系。 南京市殡葬管理部门表示，对于墓地用土地达到使用年限后如何续期，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因此南京市的实施细则也暂时无法出台。殡葬部门仍沿用过去的办法，继续交管理费用后使用年限往后延长。南京台记者杜尚飞南京报道。 法国当地时间18号早上，北京时间当天下午，法国巴黎奥利机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男子因抢夺士兵枪支而被击毙。事发后机场一度部分停摆， 嫌犯卡住巡逻女兵的脖子，抓着她的胳膊，抢了她的枪。当我们意识到事情很严重时就赶紧跑掉了，跑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了2声枪响。 据了解，因抢夺士兵枪支被击毙的男子现年39岁，此前有包括持枪抢劫在内的多次犯罪记录，还曾被列入重点监视的激进分子名单。周六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在巴黎北部的一个检查站朝警察开枪。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其具体的犯罪动机以及是否有其他嫌犯在逃。央广记者王宗英北京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推出第86期《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题报道了以忠孝廉洁为精髓的江西南昌汪山土库程氏家族的家规家训。 央广网评论：传承传统家规家训，重在传承其中的精华，要充分结合现实所需，创新传承形式，丰富传播渠道。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指出，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学习和传承传统家规家训，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既要约束自己，又要管住家里人，成为文明社风的引领者，成为纯正党风政风的维护者。 据报道，去年下半年以来，辽宁进行新一轮机构改革，省政府55个部门精简处室85个，减少行政编制296人，其中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192名，这也是近年来辽宁省机构改革动作最大的一次。 人民日报点评：辽宁省的砍机构减编制并非孤军突进，而是与简政放权配套而行，相辅相成。这不仅能体现改革成效，也可有效防止权力下放不到位的情形。 新华每日电讯建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本就是三位一体，政府在审批上要做减法，而在监管和服务上则要做加法，唯其如此才减得下来，也拖得住。 去年5月，国家旅游局发布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截至目前，国家旅游局已公示76件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记录，涉及旅游企业的45件，旅游从业人员的31件。然而，媒体调查发现，在部分旅游热点地区，地下旅行社非法揽客，以及游客被黑导游强制购物、消费过低遭谩骂甚至殴打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新华网的文章发问：黑导游为啥不怕黑名单？文章指出，要真正发挥黑名单的威力，配套惩戒措施必须跟上。只有牙尖齿利，咬黑有力，才能提高黑名单的震慑力，让黑社黑导难以立足。 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职业打假人的战场也由线下实体店扩展到了线上电商平台和网店。工商部门介绍，职业打假人的主要特点是熟知相关法律和流程，知假打假，以索取高额赔偿和奖励为目的。 中国经济网观点，打假本身没有错，但以盈利为目的的打假却违背了消费者监督市场、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初衷。作为政府监管部门的有益补充，如何让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还需要更多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贸易、北约防务、移民、反恐、乌克兰危机等话题。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晤未能弥合双方在重要问题上的分歧，美德关系未来发展仍面临挑战。 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本周日晚7:30至10点，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余姚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广播连续剧《悠悠青蒿》，为您讲述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及其研发团队在中医药宝库中寻找抗疟疾新药的中国故事。敬请收听。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卫东，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